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的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我的嘴巴里泛出了一股苦味，这好像是刚才格里格里厄斯揍我之后尝到的胆汁味，这让我想起来我的脖子还肿痛着，我轻轻地揉了揉。别傻了，马罗，一名圣地亚哥高等法院的法官和他的妻子正巧在送他们的儿子和儿媳上飞机，四个人都看见伦诺科斯了，法官的妻子看见他来时的汽车，还有载他的司机。你连祈祷的份儿都没了。不错，那你们是怎么联系上他们的？广播和电视上的特别播报只需要一份完整的描述，法官自己打电话进来的。这一切听起来不错呀，我就事论事地说，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格伦茨，你得要抓住他，证明他犯了谋杀罪，然后你还得证明我是知情的。格伦茨在电报后面打了个响指说，我想我得再喝一杯，最近加班太多了。他打开抽屉，把一瓶酒和一个烈酒杯放在桌子上，他把酒倒满，一扬脖一饮而尽。他说，唉，好多了，好太多了，对不起，因为你还在被羁押，所以说我不能请你喝。他塞好了瓶口，把酒瓶放在一边，还不至于够不着。哦，对了，我们得证明些什么，你说的。好吧，也可能我们已经有了一封自白书，大傻瓜，太糟糕了，不是吗？ 一只小小的但是非常冰凉的手指划过了我的脊椎，就像是一条冰冷的爬行昆虫。所以那为什么你需要从我这里拿到口供？格伦茨咧着嘴笑了。我们需要一份干净的记录，伦诺科斯会被带回审讯，我们需要收集到所有能够得到的证据。与其说我们想从你这儿套出些什么，不如说我们设法让你免于惩罚，当然如果你配合的话。我盯着他看，他玩了一会儿手上的文件，在椅子里动来动去，看着他的酒瓶，用了强大的意志力才没有伸手去够他。哎，也许你想看整出剧本。他突然用奇怪的眼神挑衅我。好吧，聪明的家伙，告诉你我没有扯谎，我说给你听。我俯身靠在他的桌上，他以为我要抢他的瓶子，他猛地抓走，放回到了抽屉里。其实我只是想往烟灰缸里扔一个烟蒂罢了。我又后仰回去点了另一根烟。他快速地说，伦诺科斯在马萨特兰下了飞机，一个航空枢纽，大概35000人口的城市。他消失了2到3个小时，接着一个身材高大、黑发褐肤、满脸刀疤的男人，以希尔瓦诺·罗德里格兹的名字订了一班到多利昂的飞机。他的西班牙语非常好，但是没有好到配得上他的名字。那对于褐色皮肤的墨西哥人来说，他太高了。飞行员把他的情况上报了。多利昂的警察行动太过缓慢，墨西哥警察可能没有风火轮吧。他们做的最好的就是拿枪崩人，噗。当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包机前往一个叫做欧塔托丹的小山城，一个不太上档次的夏日湖区度假地。对了，包机飞行员曾经在德克萨斯受训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英语讲得很棒。但是伦诺科斯假装听不懂他说话。我插了一句话说，如果真的是伦诺科斯的话，等一等，伙计，确定是伦诺科斯无疑。好吧，他在奥塔托丹下了飞机，在一家酒店登记，这一次叫马里奥德塞尔瓦，他带了一把枪，毛瑟 7.65 毫米口径的。当然这在墨西哥没有什么稀奇，但是飞机飞行员认为这个家伙来历不明，所以和当地的执法机构通了气儿。他们监视伦诺科斯，和墨西哥城那边核对了信息，然后就住进了酒店，暗中监视。格伦茨拿起了尺子反复打量，只是一个避免看我的无意义的姿势。我说，哼，聪明的小子，你的包租飞行员对客户照顾得很周到，但是这个故事真的是烂透了。他突然抬头看着我说，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快速的审判，二级谋杀的有罪辩护我们会接受，有些禁区我们不想触碰，毕竟这个家庭是很有影响力的。我猜你说的是哈兰波特吧？他快速地点点头说，就我来看，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史布林格可以去现场调查，什么都有，性、丑闻、金钱、美丽而不忠的妻子、受伤的战争英雄丈夫，哼，我觉得那就是他伤疤的来源。他妈的，够做好几个礼拜的头条素材了，对吧？全国的小报都会照单全收，而我们只能让他赶快淡出公众视野。好吧，如果头想这么做的话，全听他的。最后你能他妈的开始录口供了吗？他说着转向一直发出轻微嗡嗡声的录音机，前面的灯还在亮着。 我说，关了吧。他转过身来恶狠狠地看着我说，难道你喜欢待在看守所吗？其实那儿还不错，见不到最好的人，但谁他妈真的想呢？说点道理吧，格伦茨，你想把我变成一个告密的小人，也许是我固执甚至多愁善感，但是我也讲求实际。假如你要雇一个私人侦探，好吧好吧，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点子，但是假如这是唯一的出路，你会想找一个背叛朋友的人吗？嗯？格伦茨盯着我，眼睛里满是仇恨。还有几点，你不觉得伦诺科斯的逃跑策略有一点太透明了吗？如果他想被抓到，他不用这么麻烦，如果他不想，他不会傻到在墨西哥把自己扮成墨西哥人。格伦茨怒气冲冲地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可能对我扯了不少的谎。没有什么染过头发的罗德里格兹，也没有在欧塔托丹的马里奥德塞尔瓦，你根本不知道伦诺科斯在哪儿，就像不知道黑胡子海盗的宝藏藏在哪儿一样。格伦茨又拿出了酒瓶，给自己倒了一份烈酒，依然是一饮而尽，整个人逐渐放松下来。他在他的椅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关上了录音机。他继续用刺耳的声音说，我本来想审讯你，你就是那种我愿意对付的聪明的家伙，这个罪名会一直笼罩着你，我的小可爱，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跟着你，下一次你一越界，我们就会借此干掉你。目前我得做一件让我反胃的事情。他一把拍在桌子上，把正面朝下的文件拿过来，翻转过来签了字。你总是能看出一个人签自己名字的样子，他的动作很独特。接着他站起来，踱步绕过他的桌子，把他鞋盒大办公室的门打开，大声喊着斯普兰克林的名字。这个胖男人满身狐臭地进来，格伦茨把文件递给他说，我刚刚签了你的释放令，我是一个公仆，有时候有些令人不快的公务。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签字吗？我站起来说，哼，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伦诺科斯案结了，先生，不再有什么伦诺科斯案了。今天下午他在酒店房间开枪自杀，留下了一封完整的自白书，在欧塔托丹，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我站在那儿什么也没看，用我的余光看见格伦茨慢慢地缩回去，好像他觉得我要揍他。可能那一瞬间我看起来十分的危险。接着他又回到他的桌子后面，斯帕兰克林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抱怨说，过来动起来，人有时候也想回家。我跟着他走了出去，关上门。我轻轻地掩上门，就好像这个屋子里刚刚死了人一样。我拿出个人物品清单的副本交了上去，照原件开了收据，然后把我的所有东西放回口袋。一个男人靠在登记桌的另外一端，当我转身准备离开时，他直起身子跟我说话。他身高大约6英尺4英寸，瘦得像一根电线。要搭车回家吗？在昏暗的光线中，他显得既苍老又年轻，既疲惫又悲观，倒不像是个骗子。需要多少钱？ 免费，我是日报的朗尼摩根，我收工了。 哼， 原来你是跑警察局口的。对，就这一周，通常我在市政厅附近盯梢。我们走出警局，看见他的车停在停车场。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有几个星星，但是星辉暗淡。那确实是一个微凉而惬意的晚上。我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然后钻进他的车，他开车离开了。我说，我住得很远，在月桂谷，你把我放在哪儿都可以。他说，他们送你进局子，却不管你怎么回家。我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既好奇又讨厌。我说，可是这个案子大概已经没了。特里·伦德科斯今天下午朝自己开了一枪。照他们的话说，哼，是的，照他们的话说。朗尼·摩根说，是啊，真是方便啊。他的眼睛看向挡风玻璃的前方，他的车在安静的街道上悄无声息地继续开着。这帮他们修了一堵墙啊。嗯，什么墙？有人想给伦诺科斯的案子围上高墙。马鲁，你这么聪明，应该能看懂吧。这桩案子不会再引发什么大动静了。地方检察官今天晚上会前往华盛顿，要去开个什么会。他放弃了这些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一次机会。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直待在看守所里。就是因为某人承诺给他应得的好处，这就是原因。可不是钱那么粗俗的玩意儿。有人许诺给他想要的东西，和这宗案子有关系的人中只有一个能做到，就是这位姑娘的父亲。我把头仰靠在汽车的一角，说道，哼，听起来有点不太可能啊。那媒体怎么办？哈兰波特是拥有几家报纸，难道不在乎竞争吗？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一副被逗乐的表情，然后又开始专心地开车。嘿，你干过新闻这一行吗？没有。我告诉你，报纸都是属于富人，他们都是一伙的。确实，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发行额、采访区域、独家消息，这些竞争是实打实的，只要不损害到报业大佬们的威望和特权，那就可以。但是如果触及到他们的利益的话，消息的盖子就会合上。我的朋友，伦诺科斯一案的盖子算是合上了。这个案子，我说哥们儿，如果要是好好挖掘，能卖不少报纸呢。在这案子里，该有的元素都有。审判会把全国各地的专栏作家都给吸引过来，但是不会有当庭审判了。伦诺科斯在审理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死翘翘了。就像我说的，这对于哈兰波特和他的家人来说实在是太省心了。我直起身子来，狠狠地盯着他说，你的意思是有人在搞鬼？他的嘴角凝出了一抹嘲笑。哼，也可能有人在伦诺科斯自杀的时候帮了他一小把，比如他抵抗逮捕，墨西哥警察手很滑，一不小心就扣动扳机。如果你想打赌，我敢说大概率连子弹孔都没人数。我说，不不不，我认为你错了。我很了解特里·伦诺科斯，很久之前他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如果他们把他活着带回来，他也不会抵抗，他同样会背上杀人的罪名。朗尼·摩根摇了摇头，我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继续说，没有可能。如果他只是枪杀他的妻子，或者是敲开了他妻子的头盖骨，那倒是有可能。但是作案手法太残忍了，他妻子的脸被捣成了肉酱。特里最轻也会被判二级谋杀，但是那样会搞得乌烟瘴气。 是啊，也许你是对的。朗尼·摩根又看了看我说，你说你了解这个人，那你认为这会是诬陷吗？我今天真的很累，实在是没心情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们静默良久，然后朗尼·摩根静静地说，如果我真是一个明白人，而不是一个受雇的记者，我会认为他不是凶手。是啊，这是一种想法。朗尼·摩根往嘴里塞了一根烟，在仪表盘上擦燃一根火柴点上，他安静地抽着，瘦削的脸上挂着紧锁的眉头。我们抵达了月桂谷，我告诉他在哪儿拐下大道，在哪儿转进我那条街。他的车扰动了坡上的宁静，停在了我的红木台阶脚下。我下了车说，谢谢你载我回来，摩根，想来一杯吗？谢谢了，留到下次吧，我想你现在应该很想独处。是啊，我大有时间可以独处，时间太他妈多了。他说，你有一位朋友得好好告别，如果你愿意为了他进监狱的话，那他一定是一位好朋友。谁说我为他坐牢？朗尼·摩根微微一笑说，哼，我只是不能写出来，但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不知道。再见，回头见。我关上车门，他掉头驶下山坡。当他的尾灯消失在拐角处时，我爬上台阶，拾起报纸，走进空荡荡的房子。我点亮了所有的灯，打开了所有的窗户，因为这个地方太闷了。我煮了些咖啡，喝掉。从咖啡罐子里掏出5张100元大钞，它们被紧紧地卷起来，贴着罐子压在咖啡的下面。我手握着一杯咖啡，来回踱着步。我翻完了堆在前门所有的报纸。伦诺科斯的案子一开始雷声很大，但是到第二天早上，故事的一半就被挤到了其他的版面。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坦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你凝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我翻完了堆在前门所有的报纸，伦诺科斯的案子一开始雷声很大，但是到第二天的早上，这故事的一半就被挤到了其他版面。有一张西尔维亚的照片被登出来，但是没有特里的，还有一张我从没见过的自己的快照，下面的标题写的是洛杉矶私家侦探拘留待审，还有一张伦诺科斯在恩西诺的房子的大照片。房子是仿英式的，有许多尖尖的房顶，光是擦玻璃的费用可能就得有上百美金。房子矗立于一个小山坡上，占地两英亩左右，对于洛杉矶地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一片房地产。还有一张客房的照片，客房是主楼的微缩版本，房子被树篱围起来，两张照片显然是从远处拍下的，被放大和修饰过，但是并没有报纸中所说的死亡之屋的照片。这些个东西我都看过，那是在监狱里，但是我用不同的角度重新阅读并且审视它。报纸里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有一位美丽富有的姑娘被谋杀了，所有的媒体都被彻底屏蔽，无声的力量从很早就开始行动了，跑犯罪新闻的记者肯定都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这影响力显而易见了。如果特利在他被谋杀当晚就和身处帕塞迪纳的岳父通过话，那警方接到通知前，庄园里外肯定早就有许多警卫把守护驾了吧。可是有件事情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啊，这个姑娘居然被揍成那样，没有人能让我相信那是特里所为。我熄灭了灯，坐在打开的窗户旁，外面一丛灌木里，一只知更鸟发出了一串串优美的颤音，又孤芳自赏了一会儿，才安安静静地睡去了。我的脖子有点痒，于是我刮了胡子，洗了澡，平躺在床上聆听。 好像远处的暗夜里有一个声音，一种平静有耐心的声音，让这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可是我听不见，而且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没有人会向我解释伦诺科斯的案件，任何解释都没有必要。杀人犯自首并已身亡，哼，连审讯都免了。就像日报的朗尼·摩根所说，非常省心。如果伦诺科斯杀了自己的妻子，那万事大吉，没有必要审讯他，并因此带出令人不悦的细节。如果不是他杀的，也没有问题。一个死人是世上最好的替罪羊，他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早上，我又刮了胡子，穿戴好，像往常一样驶入市中心，停在了老地方。假如停车场服务生碰巧知道我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他可是一点都没声张。我上了楼，在楼道里拿出钥匙准备开门，一个深色皮肤、长相顺眼的家伙看着我。你是马洛？怎么了？等一下，有人想见你。他原来背靠着墙，现在直起身，无精打采地走开了。我迈进办公室，捡起了邮件，桌上的邮件更多，是夜间清扫的女人放的。我打开窗户，拆开信封，扔掉大多数没用的信件。我打开另一道门的蜂鸣器，装满烟斗，点燃，然后坐在那儿，等着人来喊救命。我不带情感地又想起了特里·伦诺科斯，他已经退到了远处。白色的头发，带疤的脸颊，软弱的魅力和他独有的骄傲。我没有评判他，也没有分析他，就像我从没问他是怎么受伤，或者是他怎么碰巧就和西尔维亚这样的人结了婚。他就像你在船上遇见并且熟识的某个人，但并不真正了解。他走了，就像一个你在码头道别的人。他说，我们保持联系，老兄。但你清楚，你们都不会再联系彼此的。很可能你将永远都不会见到他，那就算再见，他也会彻头彻尾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变得和其他坐在餐车里的福伦社的会员一样。生意怎么样？哼，还不错。你看起来很不错。哦，你也是，我又胖了。谁不是呢？还记得法？哼，还不错。你看起来很不错。哦，你也是，我又胖了。谁不是呢？还记得法兰科尼啊，管他叫什么？什么之旅吗？哦，当然，很棒的旅行，不是吗？去他的，很棒。你只是无聊的要死。你和那个家伙说话，只是因为周围没有你感兴趣的人。也许像我和特里·伦诺科斯的情况一样。不，不太一样。他的一部分属于我，我在他身上花了时间和钱，还付出了在牢里待上三天的代价，更别说下颚上的重击和脖子上的一拳，以至于我每一次吞咽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疼痛。好了，现在他死了，我连他的500块钱都没法还回去，这让我感到很窝火。总是这些小事让你感到很恼火。门铃和电话铃声同时响起，我先接起电话，因为门铃只是意味着有人走进了我的袖珍等候室。请问是马洛先生吗？恩迪克的先生找您，请稍等。他连上了线，对方说，我是休尔·恩迪克的。他的语气就好像不知道他该死的秘书已经告诉我他的名字了。是啊，早上好，恩迪克的先生。早上好，很高兴听到他们放了你。我认为你不抵抗的想法还是对的。哼，那不是想法，只是固执。是啊，我估计你不会再听到这个案子的消息了。当然，如果你听到并且需要帮忙，告诉我。怎么会呢？ 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他们得费劲地证明他曾经来找过我，我知情，还要证明他犯了罪或者是潜逃了。对方清了清嗓子，小心翼翼地说，也许你还不知道，他留下了完整的口供。我想我知道，恩迪克的先生，你是一位律师，不知道我这么建议是不是越界。我那份供证也需要被验证，不管是真实性还是准确性，对吧？对方尖刻地说，恐怕我没时间和你讨论法律的问题，我要去墨西哥了，有一个糟心的任务。哼，可能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啊哈，取决于你代表谁，你没有告诉过我，记住。我记得非常清楚。好吧，再见马洛，我仍然愿意提供帮助。我也给你一个小的建议，不要太自信地认为你是清白的，你所处的行业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挂了电话，我小心地把听筒放回原位。我皱着眉头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手仍然放在听筒上。我慢慢地舒展眉头，然后站起来打开门，去到了等候室。一个男人坐在窗边，揉着一本杂志。他身着西服，蓝灰底色上有几乎看不见的淡蓝色的格子，他的双脚交叉，脚蹬着一双黑色莫卡辛鞋，也就是软鹿皮的系带鞋。这种鞋子有两个气孔，几乎像休闲鞋一样舒服，不会一走路就弄坏袜子。他的白色手绢折成了正方形，墨镜的一角从手绢后面显现出来。他有着一头深色的茂密的卷发，晒得很黑。他抬起头，用鸟一样明亮的双眼看着我，微笑着，嘴上是一抹修剪的极细的胡子。他的领结是红褐色的，尖尖的领结系在白的发亮的衬衫上。他把杂志扔到了一边说，这些破杂志净刊登这些破文章。我刚才在读一篇关于卡斯特罗的文章，对，他们对卡斯特罗知根知底，就像我对特洛伊的海伦一样一清二楚。你好，我能为你做什么？对方不慌不忙地看了我一眼说，骑着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对不起，你在说什么？你马洛骑着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们对你动粗了？多多少少有一点，但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这是在奥尔布莱特给格里格里厄斯打电话之后发生的？不，在那之前。有个有钱人在罩着你，让奥尔布莱特威胁那个蠢货。我刚才问你，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还没有回答我。顺便我再说一句，我不认识什么奥尔布莱特长官，我也没让他做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替我出头？对方愁眉苦脸地瞪着我，然后慢慢地站起来，像一只美洲豹一样优雅。他走过房间，向我的办公室里看去，突然又转头瞟了我一眼，然后走了进去。他就是那种在哪儿都不客气的家伙。我就随他走了进去，关上门。他站在桌边，环顾四周，脸上满是愉悦的表情。他说，你微不足道，太不起眼了。我绕到桌子后面等着。他继续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马洛。我任由他说，我自顾自点燃我的烟斗。他说，最多75块。 我把燃尽的火柴扔进烟灰缸，吐出一口烟。你是一个胆小鬼，马罗，做一些鼠窃狗盗的事情，你太渺小了，不拿着放大镜，就压根找不着你。我什么也没说。你的感情廉价，整个人都很廉价。你和一个家伙交好，喝点小酒，插科打诨，他身无分文的时候，塞给他一条面包，然后你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你就像是读弗兰克·梅利威尔的学生娃一样，你没有胆子，也没有脑子，没有关系，又没有悟性。所以呢，你只有空有这么一番姿态，还在期待别人趴在你身上哭泣。哼，你简直就是一只哗众取宠的猿猴。对方露出疲倦的笑容，继续说，你知道吗，你在我的账本上连五分钱都不值。他的上半身横跨桌子，反手在我的脸上弹了一下，随意而轻蔑。他并不是想真的弄疼我，那浅浅的笑容始终留在他的脸上。他见我不为所动，又慢慢地坐下，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用黝黑的手托住棕色的下巴，像鸟一样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空洞的眼神里只剩下了光亮。你知道我是谁吗？嗯，便宜货。你叫门尼德斯，小弟们叫你门迪。你的营业范围是日落地区。是吗？那么我是怎么发达的呢？那我可不知道。说不定一开始你在墨西哥的窑子里是拉皮条的。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色的香烟盒子，用一只金色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根棕色的香烟。他吐出呛人的烟雾，点了点头，把金色的香烟盒放在桌子上，用指尖摩挲着。我是一个大坏人，马罗，我赚很多的钱，我得赚大钱去压榨那些我要压榨的人，以便赚更多钱来压榨他们。我在北莱尔有一栋价值9万块的宅子，装修又花了我更多的钱。我有一位铂金色头发的妻子，两个在东部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我老婆买宝石的钱花了15万，买皮草和衣服也得有7万5。我有一个管家，两个女仆，一个厨子，一个司机，那个到哪儿都跟着我的马仔还不算。我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的焦点，什么都用最好的、最可口的食物、最陈年的酒、最豪华的酒店套房。我在佛罗里达有一栋别墅，一艘出海的游艇和5名船员。我有一辆宾利，两辆卡迪拉克，一辆克莱斯勒旅行车。我的儿子有一辆名爵，过两年我也会给女儿买一辆。我说，你有什么？是啊，我有什么？不多。今年我有一栋房子可以住，一个人住。你没有女人？是的，只有我。除了房子，还有你看到的这些。我还有1200块的银行存款和几千块的债券。怎么样？你的问题算是得到回答了吧？对了，你赚的最大的一笔钱是多少钱？85块。我的老天哪，一个人还可以再廉价一点吗？我觉得够了，不要再演戏了，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 他掐灭抽了一半的烟，马上点燃另外一根。他向后靠在椅子里，朝我翘起了嘴角。他说，我们三个曾在一个散兵坑里同吃同喝，那儿简直太冷了，总是下雪。我们吃罐头，冰冷的食物，有时候有子弹，但更多的时候是迫击炮。我们冻得发紫，那是真的紫色。兰迪斯塔尔和我，还有这个特里·伦诺科斯，一颗迫击炮扑通落到我们三个人中间，但是不知道为何没有爆炸。那些德国佬有一大堆的鬼点子，他们有着变态的幽默感，有的时候你以为那会是一个哑炮，结果呢，三秒钟后啪，它就炸了。特里在我和兰迪反应过来之前就立马抱住了他，跳出了坑。他动作是真的很快呀，兄弟，就像是一个控球员，他脸朝下趴着，把炮弹扔得老远，结果炮弹在空中爆炸了，大部分爆炸物在他的头顶空爆，但是有一大块击中了他的侧脸。就在那个时候，德国佬发动了进攻，等我们清醒过来，我们已经不在那儿了。门涅德斯不再说话，黑眼珠闪闪发光，无比坚毅地瞪着我。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哈哈哈哈，你真能开玩笑，马洛。不过没事，兰迪和我讨论过，我们认为发生在特里·伦诺科斯身上的事情足以让任何一个人疯掉。是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但他没有。德国佬抓走了他，他们拷打他，持续了大概一年半，颇有成效，但是把他伤得太重了。我们也是花了重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花了不少钱才找到了他。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尽头的园亭，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你是世间深处的风铃，难忘故乡，点滴记忆心头流淌，老街故乡。 地方。 把幸福